含有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紫禁城作为至今我们能够见到的最大最完整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群，成为人们触摸历史的一条线索。站在故宫的任何一个角落，似乎都能跟历史进行对话。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弥漫着先人的气息，不由得让置身于这里的人们追念怀想。作家安逸如在《再见故宫》一书中，以紫禁城为经线，以明清历史人物为纬线，在时空交错里编织一曲荡气回肠的慷慨悲歌。翻开书页，再见故宫是地图，它如数家珍般解读故宫的每个角落，它更是历史。作者用敏感细腻的笔触还原了紫禁城历代帝王的悲欢离合和情感世界。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邀请再见故宫作者安逸如、京味文化专家李奇公和我们一起打开书香之门，打开紫禁城之门。 北京时间19:07，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打开书香之门，打开紫禁城之门，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80后作家安逸如，欢迎安逸如，和大家打个招呼。 朋友大家好，我是安逸如。 我觉得他的很多作品，人生若只如初见，还有当时只道是寻常，还有今天带来的再见故宫，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看过啊。还有一位呢是京味文化专家李奇公老师，欢迎李老师。 听众朋友好啊，主持人米夏好。 李老师来过我们节目啊，而且李老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已经有14年了，前一段呢还登上了国家宝藏啊大型文博节目啊， 跑龙套 但是依然很闪亮的龙套啊。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这本再见故宫，要聊一聊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又未曾深知的紫禁城啊，我们中轴线上那座庞大的宫殿，我们要走进它。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其实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要说这道题其实是一个老题了啊，但是很有意思。大家去故宫参观的时候，走到西六宫，那儿有一个宫殿叫储秀宫啊。慈禧在这儿生活了多年，这个储秀宫也因为慈禧啊名声大噪。现在它这个陈列呢是按1884年就是慈禧50大寿的时候原状陈列的。细心的观众会发现这宫殿里啊有两口直径大概在70-80公分的粉彩大缸，很好看啊。我们的问题是，你来猜一猜这两口粉彩大缸它是干嘛用的，有四个选项供您选择。 A 养金鱼的， B 放书画卷轴的， C 腌咸菜的，放水果的。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今天获得什么呢？我们的互动奖品发生了一点变化，互动的奖品是最近刚刚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是4本，包括了鲁迅和老舍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为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蛇华录》。所以大家今天啊踊跃参与我们的互动，有什么关于故宫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问问两位嘉宾啊。 利用这个五一劳动节仔细读了安一如的再见故宫啊，我觉得煞是好看。我们首先请这个在故宫已经讲解14年的李奇功老师说一说读这本书的感受啊。 我觉得是这样啊， 嗯， 这个再见这个词儿啊，这个见也是个多音字啊， 嗯， 也可以读成现 现，嗯 啊，我觉得是一种情感上的再现故宫， 嗯 啊，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一重理解，啊， 嗯 啊，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呢，首先呀，无比惊叹啊，这个安作家的文笔之美。 这个我们都没惊叹，因为我们一直都看他的书。 因为我以前知道这《人生若只如初见》这本书啊，那简直是大大的畅销书。 对 啊，而且是通过这个书的名字，也觉得这安小姐也应该是纳兰成德的研究者。 对，纳兰容若啊，嗯 啊，这本书呢，我觉得是一个是文笔的功力啊， 嗯， 这个十分了得。还一个对明清史的熟忍的程度， 对 啊，这也令我很惊叹啊，叹为观止。 对 啊， 之前应该做了大量的工作。 对对对，驾轻就熟， 嗯， 如数家珍。 对， 啊，而且呢，让你看起来本来呀，这个明清史你看起来，包括以前我看过一些什么《话说明朝》啊，什么《十四帝》啊，这些个你看，然后清太十二帝啊，你看这些东西，感觉到很沉重， 嗯 啊，觉得文字也很繁复啊，这个人际关系也错综复杂啊。现在经过这个安小姐这么处理了以后，我觉得呀，看完也很轻松的，啊， 对， 为我们再现了啊这个明清这个历史的这个主干， 嗯 啊，而且通过细节反映出了这个人性。 对， 非常好。 你突然觉得明朝的皇帝、清朝的皇帝，他们变得有血有肉，可触可感，是吧？ 你感觉到这个人物活了，啊， 活了。 他不再是历史书上的那种打个标签、下个定义的。 嗯，对，我读这本书也有感觉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再见故宫这本书是这一次再版的，嗯，中间增加了很多的内容啊，我就想问问安一如，那这次增加了什么？再见故宫又发现了什么？ 其实是这样，先说一下这本书的一个缘起。 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嗯， 好，这本书的缘起是因为拍摄故宫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摄影师叫李少白先生，他呢在5年前就跟我探讨过故宫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被他的照片吸引，我就说同意跟他一起合作故宫这本书， 嗯， 然后之前是由中国国家地理去主持弄这本书的，然后后面是三联书店来出版这本书，然后三联书店是中国老牌的那种学术书店， 嗯 嗯，他们对我里面引用的一些历史啊，包括一些细节的方面做了非常大的一个就是考据跟调整，因为中国的史料有时候， 嗯， 同一份史料你在不同的书上看到也会不同， 嗯， 然后另外呢我们就在这个书里非常精细的做了一本故宫的导览图，抢了故宫导游， 哎，你这图太重要了， 嗯， 因为我不像李老师在那儿在宫里啊有14年，我看这本书是拿着这地图看完的。 对， 比如说你提到一个宫殿，我就上这地图上去找，哦，东西路还是西面，然后南面还是北面，清清楚楚找到它的位置。 咱们不像李老师对故宫这么熟悉， 嗯， 像自己家一样。 是吗，李老师？ 没有没有， 我觉得 像第二个家一样。 对，我觉得特别有缘分的是，我这本再见故宫的起笔写的是宁朔宫区， 嗯， 然后李老师的工作的区域就是在宁朔宫区。 对， 14年了。 对， 李老师主要负责这宁朔宫区，现在叫珍宝馆。 珍宝馆，嗯， 啊，这个部分的讲解。 很多人对故宫的了解是片段式的或者是区域式的，比如说知道西六宫的储秀宫， 嗯， 就是哪些宫殿，知道三大殿的那些著名的殿，但是他们对于一些宫区的划分以及，曾经住过哪些人， 嗯， 然后它的缘起并不是那么了解。 对， 然后所以就是有李老师在，其实可以在今天的聊天当中帮我补足很多我都不知道的， 没有没有 一些细节，我觉得特别棒。 我感觉您知道的比我多，确实是， 我觉得安一如可能也不止一次就是在故宫这样行走啊， 嗯， 然后走到每一个角落， 嗯， 看那里的红墙黄瓦，感受每一个宫殿的气息，甚至是 像这本书啊，就是上面有很多非常有意境的图片，那可能只是窄窄的一扇门，然后里面有一束花开，一束阳光洒过来，非常有意境的啊。我不知道安一如，你在故宫里头，因为你面对的还是建筑，是吧？人去楼空，然后你站在那儿是什么感觉？你怎么样解读这些建筑？你怎么透过它，然后去查那些丰富的史料，去丰满这个历史，还原那个人物？ 有三重感觉，我不知道我的感觉跟李老师的感觉一不一样。第一次，就我小时候，我相信很多人的第一次故宫之旅都是跟着父母一起去的，然后听着讲解员跟我们说啊，这是内金水桥，这是外金水桥，这是午门，这是太和门，这是什么什么。我第一次觉得这么大有必要吗？这是我十多岁的感受，就这么大，你那么大的宫殿得耗费多少名利。所以我在写再见故宫的第一笔的时候，提到造建紫禁城的时候，其实我更心疼的是名利。 嗯， 就不管是现在还是如今，那么造建那么大的一个恢宏的宫室，它一定是无数的匠人、无数的民夫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的，去，这是我的第一层感受。后来在北京居住之后，其实我每次经过这片红墙区域，我升起的不是像大家想的啊，那种觉得自己曾经是宫里的或者在这里生活过的那种奇思。我想到的是，在这里的每个人都不快乐。 嗯， 这个也是我写在这故宫的一个基调。一方面我非常热爱故宫，我觉得它里面有非常多中华的瑰宝，然后有非常多荡气回肠的爱恨情仇。但一方面，如果说你让我问说你要不要穿能穿越回去，要不要回去，我绝对不回去。因为宫里没有 WiFi 宫里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天天可以，你看在宫里当小主很苦的，混得上来的有混得上来的苦，混不上来的有混不上来的苦。尤其在宫里其实最棒的一个区域是宁寿宫区，因为那是太上皇养老的区域。就是在中国福寿双全的皇帝也不过屈指可数，然后弘历算一个，他自己在乾隆算一个，他为自己营建的宁寿宫区跟慈禧为自己营建的那个把西六宫打通了，除秀宫体和殿打通了做的那个宫区，是而且宁寿宫区慈禧也住过， 对， 慈禧以老佛爷自居嘛，他也住过，所以其实混到，或者还有一个人是弘历的母亲钮钴禄氏，但是不是甄嬛。钮钴禄氏她是住在慈宁宫区，这三个人基本上已经能代表着古代的人在就是入宫的人所能活到的最高的级别。跟那个，但是你去宁寿宫区，你看着他们曾经生活的地方，你会觉得固然富丽，固然堂皇，但是不快乐。就是你花了一辈子的时间，你去拥有一角的庭院，或者是几个富丽堂皇的宫殿，一座宝座，冷冰冰的、硬邦邦的坐在中间，四边不靠，这种生活并没有像我们现在所感知到的这么活泼生动，有生活的气息。这是我的第二层感受。第三层感受是，我非常感恩有李老师的照片。他的照片里面的一些情绪会让你深深的去进入到故宫的一些角落里。比如说他拍的那个储秀宫门口的那个铜鹿，就是宫灯铜鹿，落了雪的宫灯跟铜鹿宫道，他拍的那个就是承乾宫的梨花。我在写故宫的时候，我其实把每一个宫室跟他曾经生活过的人去联系起来。然后第二个特点是，我把明清两代的皇帝做了一些比对。 对， 就是性格上类似的，然后但是遭遇又不尽相同。 比如说万历和康熙。 对，或者是那种在时代上、命运上有呼应的人，我都做了，这样方便大家去理解跟联想。就而且我认为，朱家的奇葩比较多， 对， 但朱家的人也很有趣。在中国历代的皇帝的那个梯队里，算是很有性格的。 对， 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就是明武宗朱厚照，绝对是。 对，这个写他的笔墨，我觉得就是安一如还是写的就是，从他的角度思考了很多。我觉得你最讨厌的应该是嘉靖。 真的，我其实特别讨厌那种很固执的人，然后因为自己的私欲去害死了很多人的人。就江静是本身是个很自私的，虽然他是个很会当皇帝的人，然后而且我在不断的思考清朝跟明朝的政治的差别。 嗯， 就是说明朝的皇帝这么不靠谱，但是明朝居然靠他稳定的那个 274年 政府系统转稳，居然运转了这么多年。然后作为女人肯定是去，然后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作为宫女作为宫妃你肯定是去清朝更爽一点舒服一点，这为什么清宫剧更流行。为什么？因为清朝对宫女的基本的制度要高于明朝， 对， 就基本的保护要高于明朝。第二，清朝的宫女的基本都是八旗的子女，就所谓八旗不一定都是满人， 对， 也有从龙入关时的汉人。 嗯， 但这还有那些官员们送过来，后面制度放松了之后送过来的汉女，但基本上来讲不会那么惨。 对， 但是明朝的皇帝的后宫基本上选的都是良家女子，就是家世没有那么显赫的，然后再加上宦官，再加上那个皇帝本身有时候痴情的时候痴情的要死，绝情的时候绝情的要死，这个职场风险太大，太不好混。 对，弄不好还殉葬。 对，殉葬的，饿死的，跟太监做对使的，就这种大的宫殿，除了你看上去觉得金碧辉煌，但其实埋葬了很多人的悲欢喜乐。 是， 就是我对故宫最真实的感情，并不是说仅仅是做一场那个金枝玉孽的那种感觉一样。对，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啊，这个宫女反抗，然后要把皇上废了的哈，把皇上勒死的。但是在明朝发生了，就刚才安忆如非常不喜欢的嘉靖皇帝啊，就宫女实在是受不了了，如果不把皇上弄死，他就死了，所以奋起反抗吧。 关键是没弄死，没弄死， 由于很紧张，进了个死扣，然后哎呀，这没成哈、如果成了，这历史上就更加的焕发光彩了， 也说不定。这个事儿真的是历史有历史的巧合，有时候妖孽有妖孽存在的必要。就是我其实并不推荐大家看我的那个书，我其实特别特别推荐大家看那个《万历十五年》，是 黄仁宇 先 生 的史观，我认为特别正。而且我其实是属于一个从兴趣，然后慢慢切入到写作，然后慢慢，所以我会写的比较深入浅出，让大家让普罗大众喜闻乐见。但是我自己会看的一些资料，反而是一些专家的资料，然后慢慢去消化。就我自己会更加喜欢看为什么，就即使没有嘉靖，即使没有万历，就即使没有就是朱由校或者朱由检，明朝都得亡，这个原因就是当你明白了他命运的必然性之后，你再去探讨他历史的发展，你会更加有理有据，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凭着你个人的好恶去理解这些人物的命运。所以我觉得我笔下的明朝的皇帝虽然各有搞笑或者各有悲惨的地方，但是他们实际上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对，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我们看明代的皇帝啊，因为明代毕竟离我们还要更远，朱元璋啊，朱棣，然后再往下啊，你可能知道哦，正德、成化，后来去了景山，知道最后啊，这个 中间就忘了， 中间就好像没有太深刻的印象，是吧？但是你读完了这本书之后，你发现每个皇帝有血有肉，然后把它串联得很好，然后每个皇帝他经历过什么样的这个情感波折，他的童年际遇，然后他的爱情脉络，非常好玩的一本书啊。我觉得以前我读安忆如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也小，他也小，然后读人生若只如初见，我这次也翻开了读，我觉得那个时候更多是情感，是爱情，是风花雪月。但是当我翻开今天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哎呀，他长大了，我也长大了。 其实我骨子里是个直男。 我觉得他突然间就是他有了幽默的笔触，他有一个非常厚重的历史作为依托，然后他的文字变得更加的有力量啊，更加的能够打动人心，甚至里面是有非常 幽默的部分，就是我读到那儿的时候我也笑了啊，这个很好玩，可以和大家稍作分享。比如说啊，说到了一个奇葩皇帝，你比较喜欢的这个朱厚照啊，他最奇葩的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你也说了，这是明朝皇帝里的一个玩主，都玩出花来了， 对对对， 是吧，也代政很多年，然后本来是个皇帝，非得分自己为什么什么大将军，威武大将军，要从军降到臣，然后呢北边打完了，完了这打完了之后南边还要接着打，接着打呢，当时呢就宁王叛乱，本来这事儿呢旁边人都帮他搞定了，但是他说不行，我必须得主动的，我得亲自把他弄服了，是吧，然后没办法，这个王阳明说那这样吧，咱们演习一次，你再重新抓他一次好不好然后这朱厚照就真的又重新玩了一次啊，玩得特别嗨，然后这时候安一如写道，他说不厚道如我，每每读到这段史料的时候，我要是宁王真的会觉得很羞辱啊，老子是很认真的在倾家荡产的举兵谋反，你们能不能重视点就是里面有这样的文字，就我觉得和完全原来那个当时只知道是寻常和人生指如初见是不一样的，就文字上的变化， 对，因为其实写这个的时候你会格局会豁得更开，因为你是从家国从当时那个时代所有有趣的人去写， 对， 然后就会而且有故宫的底子作为衬托之后，你就很多东西你可用可装可携，这个事情是，而且我在写作的时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管我在评论古代人的事情还是现代人的事情，我希望有一个空间是可以表达我自己的观点的， 对， 就像现在的弹幕一样， 对， 弹幕， 按过去这叫评书， 评书啊， 评书， 真的特别特别好玩。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储秀宫，就是慈禧在那儿住了好多年的那个宫殿啊，那个里头原创陈列有两口粉彩大缸，直径大概在六七十公分，它是干嘛用的 ？A 放金鱼的 ，B 放书画卷轴的 ，C 腌咸菜的 ，D 放水果的。刚才我读 C 选项的时候，安一如笑了，怎么能是腌咸菜的呢？啊，可是我们听众真的有答 腌腌酸菜的， 慈禧好这口嘛，是吧？从东北来的啊。大多数听众朋友答的是放水果的，当然有韩志啊，还有这个学友啊，他们答的都是养金鱼的啊，大家可以再利用这点时间再答一答。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揭晓答案，这个答案啊还真是不是所有人都答对了啊。安一如试试答一下不？ 我知道， 你知道哈， 我跟李老师， 你们俩通过气儿了， 通过气儿，常识常识， 这个他应该知道，他读了那么多书，他应该知道， 而且我都能知道你这个，就是我能告诉大家这个答案的标准答案是出自哪本书， 特别棒啊！节目在下半时段让安一如给我们揭晓答案，大家继续答，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加班时的你，应酬时的你，是否还记得上次陪伴家人是什么时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中智提示您，多陪伴家人，珍惜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资金需求代办，一站式服务，低费用，速度快，个人企业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 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足足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3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看地里唱惊喜，就能一下扯线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走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桂衣广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1，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书香之门，打开紫禁城之门。再一次介绍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80后知名的作家《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的作者安逸如，欢迎安逸如。和大家打个招呼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京味文化专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啊，听众朋友好。 嗯，之所以请李老师来，是因为李老师在故宫博物院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已经有14年了，对故宫非常非常的了解。那今天呢，安逸如来到我们节目，也是带着自己的一本书，叫《再见故宫》啊，所以我们要推开的是《紫禁城之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给大家出了一道问题，就说我们去这个西六宫、储秀宫的时候啊，慈禧在这儿住过很久啊，这是她起家的地方，这里面有两口粉彩大缸，直径在60到70厘米，很是好看。请问它是干嘛用的？养金鱼的，放书画卷轴的，腌咸菜的，还是放水果的呢？我们听众有相当一部分答的是放，一个放字，一个放画啊，这是大喜说的。还有说这个放书画卷轴，这个比较多啊，一部分说放书画卷轴的，还有一部分说是养金鱼的，还有一部分说是这个放水果的。下面我们请安逸如给大家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请那个李老师揭晓，我来补充吧。 哦，好好好，来 啊，正确答案是腌咸菜的。 我就知道慈禧好这口，我看谁答对了。啊，来，安逸如纠正一下。这14年的讲解员啊， 我觉得以李老师的版本为准。 哎，完了、 哎，李老师太有魅力， 非要 这么快，你看， 非要把代沟进去。 别，你们俩赶紧调整方向啊！告诉大家正确答案是什么？ 放特殊的水果的。 哎，放特殊的水果，放什么水果的呢？ 是闻香味的水果 啊。 香橼呀，木瓜呀，佛手啊， 对，芸香科的水果啊。然后安逸如说，刚才我 还有补充， 对，这是从哪本书里来的？ 有一本书应该在孔夫子网或者在一些深度爱好故宫史料的朋友那儿能够看到，叫做《宫女滕王录》。 对， 然后 非常好看。《 滕王录》里面是写到了老佛爷是喜欢这个闻香味的果子，因为果香有种清香。大家应该记得，在《红楼梦》里写到了牛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跑到探春的秋爽斋，秋爽斋里面。探春就拿了几个佛手来供，就是供在岸上，那个不是为了吃的，虽然佛手也可以吃，但佛手的香味以及它的美，或城隍做的美，是很让那种当时的那种士大夫阶层或者权贵阶层很喜欢的。但是我们家慈禧老佛爷就更奢侈，人家不是搞两个，人家搞两缸，而且这搞两缸里面还有不同的能够分出就是香味的那种果子，那么这样就完成了香水的目的，而且它每天都会更换， 就初二和十六的时候可能会更换一下， 对，就是更换完之后，然后它就保持瓜果的新鲜。而且宫女谈网络里的宫女蓉儿就说了，就是老佛爷是非常爱干净的，就是 储秀宫是有香味的， 对，一天到晚的香味是不断的，要求他们做事也很安静，也很有规矩条理，所以不是说是放字画，更不是养金鱼的，因为在宫里你看不同的缸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是功效是不一样的，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不能说那些不能说那些就是听众朋友们说的不对，也有可能是有放那个养金鱼的缸，也有可能是放字画的缸，但主要是看放哪儿的， 对，它万万不能是腌咸菜、腌素菜的 缸的形状也是不一样的， 看口多大是吧？这个题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我们继续努力，节目的下半时段也给大家留了一道题啊。我们知道皇帝嘛，妻子很多啊，媳妇儿很多，三宫六院72嫔妃。但是明朝我们说它是个奇葩的朝代啊，从皇上到臣子都很奇葩，很有个性。有一位明朝的皇帝啊，他的宫闱生活非常的简朴，后宫只有皇后一人，没有其他妃子啊。请问他是明朝的哪位皇帝呢？有四个选项 ：A， 永乐皇帝朱棣啊 ；B， 正德皇帝，就是安以如特喜欢那个啊，朱厚照， 有缝隙缝。 C 啊，还有就弘治皇帝，他叫朱佑樘啊。 对， 明朝的皇帝啊，他那名儿是金木水火土排的，你仔细看，你能看到啊，木啊、火呀、啊、水啊什么的。最后一个啊，就是明朝最后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皇帝吧，就北京最后一个皇帝啊，就是崇祯皇帝，吊死在眉山的朱由检啊。崇祯皇帝，你认为哪个正确？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答对的听众啊，我们要送什么呢？今天的互动奖品很好啊，是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四本，包括了鲁迅和老舍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人称作是古代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舌滑录》。那么赶快参与我们的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说说宫里的事儿啊，因为故宫是明清两代帝王的这个宫殿啊，安一如在《再见故宫》里其实详细的描写了，我们不能说历代帝王吧，但大多数我觉得都贯穿下来了啊，讲到他们的情感际遇，讲到他们所生活的宫殿啊，让我们觉得中国人有时候说你理想什么呀，戏谑的说我要当皇帝，但是看过这本书之后，你觉得当个皇帝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啊， 对， 皇帝有皇帝的无奈，非常的不自由，一年歇不了几天，天天得早起啊。我们可以因为刚才说到黄仁宇的这个万历十五年，很有意思的一本关于历史的书啊， 而且不断在版， 对，很温暖，很玄秘，很玄妙的那么一种啊。我们可以说说万历皇帝啊，因为这个是明朝执政时间最长的，也是代政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说说他的情感世界，他怎么后来他就作为公务员他就不上班了呢，代政了呢？ 我先说，然后说的不对或者说的不完全的地方，李老师 没有。 我去看万历皇帝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的人生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然后是张居正，是张居正一手缔造了他对皇帝的这个位置的信念跟信仰， 对， 也是张居正一手打破了，就是那个万历皇帝是一个非常就是天资上面非常高的，然后秉性也非常好， 但朱家黄鹂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可能会有遗传性的疾病，就是到了晚年容易肥胖。 对，臃肿。 对，臃肿肥胖。然后呢，所以万历皇帝到了晚年，他不愿意见大臣，也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身体的原因。 就太胖了， 对，太胖了、就不舒服嘛。一个人当他不舒服的时候、你又会有很多的事情来跟他不对付，他就更不高兴。然后在他青少年期过于严格的管束，以及他的母后，就他的母亲跟他的秉笔太监，就是大半风暴之间，三个人结成了一个铁三角，害得就是万历皇帝并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能够去表达自己天性或者是想法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当他成年之后，突然之间他的心中的偶像又坍塌了。 对， 然后他就觉得你教了我这么多东西都是伪光正的，但是你自己你看你不让我干的事儿，你要没少干。 对呀、 然后就你能理解一个青年或者是一个青少年的内心信念崩塌的过程吗？ 对，就是他的人生偶像、人生标杆突然间他崩溃了。 这是一、第二点，万历皇帝跟嘉庆皇帝不一样，嘉庆皇帝非常非常之独断专行，就是他完全不会在意别人的事情对他自己的抉择对别人的干扰，或者是他的抉择会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没有。但万历皇帝内心其实是一个很柔软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完全能够我不顾虑别人的人，所以他选择了逃避。这是第二点，就是他用逃避的方式来避免跟大臣的冲突。第三点，他喜欢的皇子跟喜欢的贵妃，因为不是该死的嫡长子，所以死都不能被立为太子。这个东西导致了他跟太子的关系也不好，就跟他儿子的关系也不好，跟他的大臣的关系也失和。那作为一个又想跟大臣保持一定颜面的，你真撕破脸了也就无所谓了。比如说朱厚照跟嘉靖，我就是这么干，你不行你就跪死在那个 午门那儿吧。 广场上有一批可能跪死在午门，有一批跪死在太和殿前的那个乾清门的广场上，但关键是他又做不到，所以他只能逃避。所以我觉得明朝的皇帝他在他们的各种悲惨或各种奇葩的行为背后都有生而为人的不得已。换而言之，就算我们去做到那个位置，我们未必能够做得比他们更好。然后所以万历皇帝看似是一个非常荒唐的怠政的皇帝，实际上他只是不上朝不见大臣，不代表他不处理政务。任何一个国家，你如果是28年、30年的长度，你不处理政务， 也不可能的， 对，运行不了了。 更何况对他这48年呢，他这 对他在位这么多年，他不可能说我不处理政务。而且他明朝的这个批红的这个制度其实是保证了，即使皇帝看到他，如果他自己本身不是一个特别勤政的皇帝，他也就是看一眼，因为我已经把奏折上面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已经写给你看了，然后替你批了，你就批个可或者是朱笔批一下， 知道了 就可以了，朕知道了可以了。然后只有清朝的皇帝，因为是少数民族，这个体制跟那种养在深宫的皇帝是明朝汉人皇帝是有差别的， 中原民族不一样， 他们真的是勤政啊，爱民不敢乱说，但是绝对是做到了勤政， 体力好，关键是 绝对体力好。对，跟万历的怠政相比的，康熙皇帝那简直是从8岁开始那个登基到16岁勤政，到65岁，基本上就没有一天不干活的。然后熬到大臣们受不了，就说那个皇上陛下，麻烦您把那个早朝的时间咱们稍微挪后一丢丢。然后就这样，然后他想了一下，觉得大臣是实在有点苦，因为他自己只需要从乾清宫走到乾清门，但大臣需要从那个外臣走到内臣，然后走到皇城来，就后朝很痛苦。虽然不是全部的大臣都需要这么做，但依然很痛苦。然后就把时间稍微调了一点，但是依然是坚持，就是基本是风雨无阻。这种毅力，这种自我管理能力，在明朝的皇帝身上是抹油的。 有点 就是不要想 他这个玉门听政啊，这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对对对，一定要请李老师更正一下，我也在书里提到了， 没有 更正一下，说大家对金銮殿上朝这个事情的误解。 对， 大家比如看电视剧的时候也觉得皇上是在那个地方处理政务的，其实还真不是哈。大多数皇上在哪儿处理政务，那个地方是干嘛用的？ 哎，一开始呢，反正这个，你说这个紫禁城，我说确实也是一个奇迹哈。1406年到1420年啊，明永乐4年到明永乐18年，它是就是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啊，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这个简直是人类史建筑史上的，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奇迹啊。而且还一个呢，你说这也挺奇怪的。还有咱们这太和殿这个词儿啊，是到清朝才有，明代这奉天殿、皇极殿，建成以后8个月吧，就全部都烧了。 5个月 啊， 烈火之下 啊，就全部都烧了。 所以朱棣心里也就更没底了， 只能玉门听政了。所以你想，那是一个半露天的情况下啊，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啊。而且刚才说起的也很早啊，4点多钟就得起吧，是吧？ 对，我们这个时间段在古代， 他应该是 已经准备就寝了，没有就寝， 就洗洗睡吧，是吧？ 对 啊，对。然后古人起的也早啊，皇上可能起的更早，就作为臣子， 4点多 就 宫里的4点多起来，宫外的估计3点多就 三点多就得起。 所以这个时候确实是应该睡了。 这尤其是冬天，你这很难受啊。 对呀，天还没亮呢啊。这是刚才安一如做了一个比较啊，把万历和康熙进行了一个比较，两个人都是极端聪明的，一开始也都是其他人帮助啊，然后比如说这个万历有张居正啊，然后后来呢两个人的这个面对的周遭的政治环境不一样，人生际遇也不一样，但是性格特点也不一样啊，最后就导致了整个后来的人生啊，国运啊都不一样啊。那我们也可以讲一讲啊，就是大家最多提到的，或者说到北京各文物古迹看到的最多爱题写的就是乾隆啊。乾隆算是实权皇帝啊，这个乾隆养老的地儿也是李奇功老师啊在故宫讲解了14年的这个地方啊。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说这个乾隆晚年养老的地儿。实际上这地儿他也自己也没住啊，但是他大兴土木做了好多年，是吧？ 啊，对，乾隆皇帝死在了自己工作的地方、居住的地方养心殿。这个也很麻烦啊。他这个，他是麻烦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后面这个嘉庆皇帝他即位以后啊，就是他不能到这个办公区去。他太子住的地方是裕庆宫，名义上是当了皇帝了，但是仍然只能还是住在太子宫殿。 对， 啊，这是一个挺悲惨的一个事情哈。 对，加上他父亲又长寿， 对，挺悲惨， 执政60年啊。 对，当了3年多的太上皇。实际上呢，就是归政以后是继续训政，实际上后来呢，很多人分析。和这个嘉庆皇帝，这个老爷子死了以后啊，立刻就处死了和珅啊。 对 啊，这个有出气的这个成分。 对，也是这么多年一直都抑郁啊。 对，这个实际上我们来看这个宁寿宫全区啊，这个它完全是按太上皇的这个规格。你看它非常非常有意思，它为什么叫宁寿宫全区？实际上呢，咱们这个全区命名是按这个。最为首的一个宫殿一般是这么命名，可是最为首的宫殿呢并不是宁寿宫，最为首的呢是皇极殿。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是沿袭一个历史叫法，这个以前呢这个皇极殿就在乾隆皇帝改造成养老之所之前，这个就是叫宁寿宫和宁寿宫后殿，乾隆皇帝呢给它改造了皇极殿。皇极殿你看它很有意思是吧，明代管这太和殿的一个称呼是吧？哎，他给挪到这儿来了，你看，他是有含义的。 就是依然是宝宝我最大， 我虽然退了二线了，但是我依然哈。 对啊，而且你看这乾隆皇帝他那些个审美趣味啊，他在这个在花园里面，宁寿宫花园里面，俗称乾隆花园，他弄一个古代修葺的是吧？ 对对 啊，你看那个地方，过去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休息是也啊，曲水流觞。他还，你看他还本来那儿一棵秋树， 金丝秋。在改造的时候啊，需要这把这棵树需要给砍掉，因为影响到屋檐的伸展。乾隆皇帝最后是做出决断，你知道吧，保留古树。 哦、 啊，说这个让屋檐往后缩啊、 嗯、 所以乾隆皇帝说呢，写了首诗啊，有这么两句，说湖石就太湖石，湖石深护境，老秋耸其岩。 嗯 啊，乾隆皇帝还在里面写过对联啊，说明月清风无尽藏，长秋古柏是家棚啊，说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啊，耳得之而为声，目与之成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嗯 啊，就表示他自己这种追求啊。长秋古柏是家棚，秋树你看古柏都代表着君子刚直之风，刚直之气，他们是我的好朋友，不把自己抬高了 吗？嗯，哎，这是李老师给咱们讲啊，就是这紫禁城东路靠北的这个地方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珍宝馆。李老师呢负责志愿讲解的时间是每周二下午 啊， 提打开文化之门，多给奖10块钱的啊。 默默地问了李老师讲解的时间，我也准备去听，希望跟那个 您去，我就不敢讲了。 我们俩可以搭讪 啊，那就更精彩了。你们俩什么时候去？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一声啊。 到时候我们准备跟李老师搞个特别活动，然后提前跟你说，让你 好好好好 节目里跟大家说。 对对对，李老师现在还负责讲解中轴线啊，还有一些临展。 我讲文物啊，安老师讲人文。啊、 对，这样就更加的丰满啊。 哎、我觉得老来有靠 啊。刚才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就是说这个明朝的皇帝，我们不是说很奇葩吗？其中有一个明朝的皇帝啊，后宫为后这个宫闱生活非常的简朴，后宫只有皇后一个人。我们现在听来觉得不可思议，但是真正就发生在紫禁城里头。他是明朝的哪位皇帝呢？我们听众有答特别多，说是就是那个斗彩鸡缸杯的那个皇帝，还真不是。啊，不是朱厚照是吧？ 不是，他说的斗彩鸡 缸，应该是 成化 啊， 不是成化 啊，朱见深啊。然后有答这个正德皇帝的，但是正确答案是哪个呢？正确答案应该是这个有一个 A L 这个哀刘好像答对了吧？应该是第三个，是不是？ 对，就是弘治皇帝。 弘治皇帝啊，这个皇帝可以秒几笔，他怎么就找一个媳妇儿啊？ 因为被他爹虐的呀。被他爹的皇贵妃虐的呀， 哦、 他是非常难得的是，就是这个明朝的历史吧，你要是不看历史书，你去想，你编剧你都不敢这么编， 嗯， 然后这个悲惨的前史要就是他只是中间那个比较正常的，然后他爹跟他儿子都不正常， 嗯， 他爹是那个明成化皇帝，就是朱见深，明宪宗朱见深，就。朱见深按照现在的话来讲是个典型的姐弟恋， 嗯， 深度患者， 对， 喜欢自己比自己年纪大的19岁的万贵妃， 对， 万贞儿， 嗯， 因为万贞儿确实在他少年时期呵护过他， 嗯， 保护过他，然后这是有兴趣的人可以自行看翻阅资料，或者是看我的书，或者是看各种电视剧都能看到，嗯，然后呢，万贞儿在40岁的时候，40岁高龄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不幸夭折。 对， 夭折完之后，万贞儿的性格就心性就大变。她本来就是说，因为她出身宫女，所以她跟皇帝真情真爱，也无法一夫一妻，就性本来就很觉得很委屈、很失落，所以明宪宗朱见深为了哄他开心，就做了很多违背礼法的事情。 嗯， 然后比如说斗彩鸡缸杯，就那1亿元的斗彩鸡缸杯。后面呢，就是因为万贞儿的那个嫉妒，所以导致他的皇子就凋零了。 嗯， 最后弘治皇帝是侥幸存活下来的。因为这段历史，所以他导致他对于那种有3宫6院7十二嫔妃不是特别感兴趣。 对，童年有阴影， 而且他。补充一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造出牙刷的人。 哦，这书里还真没提，哦，我翻遍了都没找到这个细节啊。 有人是用柳树枝啊， 对， 他是第一个用猪鬃来制造牙刷的人，所以我们都应该感谢这位。在明朝历史里不那么著名的弘治皇帝。 对啊，这个有机会啊，大家去找找这个安忆如的再见故宫，真的让你对历史有全新的认识。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恭喜珊珊啊。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 打折了打折了，